是天，眼泪是昨天。 煮一杯咖啡，配一份早餐，拉开窗帘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早上好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垡与京良路交叉口，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，相信专业，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83790100。弘扬文明城市，服务大众万家，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，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-9998。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，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。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，采购热线0312-387-7772。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888。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888。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888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0000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959资讯快报。 今年以来，涿州市上下认真贯彻市第7次党代会精神，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突破。今年上半年，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3亿元，同比增长9.7%，全部财政收入完成29.93亿元，同比增长67.4%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5.19亿元，同比增长29.6%，提前一个月完成双过半任务。在涿州市委7届2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，市委书记王印清做了题为“抢抓机遇，奋发作为，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”的工作报告。王印清指出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、保定市委关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，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拥护中央重大战略部署，要强化大局意识，坚决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，把服务大局作为中心任务，把严管严控作为重中之重，把舆论引导作为当务之急，要主动服务对接，坚决借势推动涿州率先发展。王印清要求，要在深入实施好协同发展、创新驱动、产业振兴、环境支撑4大主体战略的同时，突出把握好一条主线，即全年的工作都要以迎接、宣传、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为主线，全力抓好6个重中之重的工作，即协同发展要加快推进，城乡建设要精准发力，环境支撑要全面夯实，社会大局要安全稳定，民生事业要全面加强，党的建设要从严从实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严治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次吹醒我的梦，情难收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我是小军，各位好，刚才听到的是齐豫的一首经典的歌曲《橄榄树》。早在民歌时代啊，齐豫就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歌者了。从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他呢，是没有受到过专业的音乐训练，但是呢，却拥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，加上他对于歌曲音乐性的掌握，还有那种很独特的诠释方式，使得他在流行歌坛是与众不同的，所以地位呢，到现在都是屹立不倒哦。第二首歌来听到杨宗纬的《忘了我》，这是韦礼安作曲的一首歌曲。 就到这里，我们不再有理由。一阵风泛起回忆汹涌，深呼吸，不敢让痛处泄露，想大方微笑，假装很洒脱，忍不住颤抖。 手，就让你临别前挥一挥手，想送给我最完美告别作，我只是观众。 杨宗纬的《忘了我》，而作曲呢是韦礼安。韦礼安很多的歌曲都是非常细腻的情歌，而杨宗纬呢也很完美的诠释了这首层次丰富的情歌，比如说开头的压抑，还有中间的高亢呐喊，到结尾几近哽咽的声音，就觉得这是韦礼安为了杨宗纬而量身定做的一样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万芳的歌爱，这首歌开场应该属于非常明朗的感觉，但是呢却和他很悲伤的歌词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美感，可是又很完整的体现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。来听到这首歌爱。 总是听你说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，我只是没说出来，我对你还是

屋确定，王者界定，长街印下青春记忆，燃烧性命，谁都拼命，轮派带着咆哮叫声。后要有尾摆，标已经大，不想醒觉，只想感觉被放大，愤怒瓦解，万人膜拜，赞颂我的伟大。后要有尾摆，非常境界，不想一世，只想一秒被放大，看后镜中便能愉快，你渐变小我强大，谁敢来猜测。 如果说在20年前古惑仔、陈浩南、山鸡这两个名字是响彻大街小巷，一档户外真人秀叫做极速前进的栏目呢，是再一次的将郑伊健、陈小春这一对敢爱的好兄弟推到了这个娱乐的浪尖上。所以从节目开播以来呢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其实郑伊健好像真的拥有陈浩南一样的那种冷静稳重的性格，而陈小春呢就犹如山鸡一样率真火爆。有时候觉得有一些真人秀还挺好的，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星真实的一面呢。继续来听到是蔡淳佳《自助旅行》。

这个世界很复杂，也许呢会让人很无奈，但是呢还是要努力的去把握和追求幸福，也是不需要太刻意的去表现爱，只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达，可能会更加的去感动人。还记得王力宏曾经面对采访的时候说，其实最难写和最难唱的歌反而是那一些看似很简单的歌，因为它其实蕴含了很多的一些感情。接下来这一首歌它也不复杂，可是却流传了那么久，而且有那么多人来翻唱，这就是梁咏琪演唱的《爱的代价》。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，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，虽然你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